绍。我哋今年教会嘅主题咧系讲到活像神子圣灵嘅领印。咁咧我哋就喺启示录头嗰两章，即系第二同第三章咧，讲咗七堂，今日系第八堂。喺我未讲到之前咧，我想补充下上个主日嘅时候，当我结束讲到嘅时候，我讲咗啲说话，可能叫弟兄姊妹有啲唔系几好嘅感受。咁咧，我想喺呢度咧系澄清一下，就系、是有啲弟兄姊妹觉得，即系我上个礼拜讲完嗰篇道之前嗰个嗰番说话咧，佢觉得可能我唔系讲得好清楚啊，即系好似我讲咧，就系、是、你哋唔应该投诉，默默地吞咗佢就算啦。其实我唔系咁嘅意思，亦都唔系话你哋投诉咧就唔系唔爱，就系、是、唔爱主。我冇咁嘅意思嘅，其实亦都唔系叫弟兄姊妹吞咗佢或者默默唔好投诉，唔好咁。其实应该系要同教话俾教会知道你受咗伤害或者系个肚唔舒服等等嘅嘢。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意思唔系话我哋教会咧系推卸紧责任，我唔系咁嘅意思。其实我哋牧者，我哋嘅长执，我哋都系研究紧究竟点样去避免重新有呢件事情发生。所以喺你自己手上边呢个单章，呢、这个半页嘅单章就系讲到有几个步骤，我哋会喺以后嘅日子里边咧系会做嘅，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唔会如果有即系、就是、有剩嘅时候咧，嗰日咧就应该食晒佢。同埋咧有好多时候我哋估计太错误嘅时候，我哋希望以后计划呢啲嘅计划呢啲事工活动嘅弟兄姊妹咧能够。比較再準一啲去點樣去估計人數，就唔會剩翻咁多食物。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真係有剩嘅時候咧，就會當日派曬俾弟兄姊妹，或者抌咗佢。咁你話抌咗佢好似好嘥係咪？所以派俾弟兄姊妹，就唔會再留到第二日喺午餐嘅主日午餐嘅時候俾弟兄姊妹食。我同另一個牧師講咧就係、是其實潘文化牧師弟兄姊妹知嘅。咁我同佢講嘅時候，佢話咧佢認識一間餐館咧，叫 Panda Express， 佢認識嗰個餐館老闆。咁個餐館老闆有一次同佢講咧，就傾起食物嘅問題。佢話咧，我哋煮咗嗰啲嘢四個鐘頭之後咧，如果冇人買咧，我哋就抌咗佢噶啦。咁啊，潘牧師話唔好抌咗佢，俾我哋教會啦，即係你唔好嘥咗佢啊嘛，係咪？咁啊，潘牧師咁嗰個老闆就話俾佢聽：你想我死啊？你想？我被人告啊，咁啊，所以佢就话我哋嘅规矩 ，Panda Express 嘅规矩就系四个钟头之内冇人买咧就抌咗佢，佢唔会留低俾第二啲人，因为留低之后，因为四个钟头之后嗰啲食物可能变坏好多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咁所以其实我都明白嘅，即系喺我哋处理食物上边咧，我哋系需要按住呢度咧更加谨慎去。處理的問對受害的弟兄姊妹呢，我深感同情呢，就是當我其實知道有弟兄姊妹肚瀉的時候或者是不舒服的時候呢，我就為他們祈禱，甚至有些是要去求醫的，當時我都為他要求醫的禱告。我很感謝神聽了我們禱告，整件事呢沒有弟兄姊妹有很大的損害，這個是很感恩的。所以希望這裡是弟兄姊妹有一个交代。我们今年呢开始是注重讲到神的灵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这里讲不是三个神，也不是一个，只不过有一体的神，就是一个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而我们今年所着重的呢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圣灵和圣灵的工作。今堂咧係講啟示錄講完嘅，咁咧即係頭嗰兩章，因為喺頭嗰兩章裏邊，七封書信裏邊每一次結束嘅時候都有呢句説話，佢話凡有意嘅就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嘅説話，呢度一共講咗七次，咁啊願意咧，今日最後思想第七封嘅書信，咁我一齊起立誦讀呢段嘅經文。启示录第三章十四一路去到咧二十二节，我先读双节，请弟兄姊妹读 这个的单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亚门诚信真实的见证者，神创造的元首如此说，既然你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炼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愧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抹高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吃饭。一起读好吗？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要走的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什么是你的旨意，以致行在当中，荣耀主的名，生命得造就。但愿主今天你用这段的说话跟我们讲，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免得我们在一个的光景底下，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光景，所以求你藉着这段说话指出我们的光景是怎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请坐。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重点就是教会的实际的情况，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怎样看自己，和主耶稣怎样看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可以完全的两回事。我们要听主耶稣对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的评价，对信耶稣的人的评价是记载在15-18节，而接着是圣灵的工作在22节，要讲到我们怎样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这段的经文带出了两个的人生观，或者两个人生的结局，可以用两个英文来去代表这两个的人生观或者人生的结局。第一个 What a pity， 真的很可怜。你明白这句说话吗？ What a pity，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讲到一个人的人生。第二个呢就是 Hooray， 好厉害，好厉害，两种的人生观。让我解释一下，当我们信主耶稣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罪得到赦免，因为完全是主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再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无论是信主之前的行为，信主之后的行为，不可以赚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再说一次，不是我们信主之前的行为，又不是我们信主之后的行为，叫我们赚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是白白给过我们。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言语反不反映出我们对主的心呢？是不是仍然信靠祂呢？是不是仍然顺服祂呢？这个是一个关键，我们是不是仍然在我们的言语生活行为里面反映出我们对祂的信靠和顺服呢？而且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是不是丰盛，是不是充实，是不是是好像耶稣说我们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信了主之后是不是充实有意义呢？就看我们怎样去选择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把主权交给上帝，来帮助我们过一个反映耶稣基督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要听圣灵在这七封宣信里面，以及今天这些的说话，而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怎样去过我们的一生。有一天当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怎样跟我说呢？他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一生是 What a pity， 很可怜。还是他跟我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一生是 Hooray。 所以由今天开始，你和我都要做一个选择，究竟你想活出一个什么生命。去到那天当耶稣见到你的时候，他会怎样跟你说呢？他会跟你说你的一生是 What a pity，还是他对他说 What a hurry hurry。 所以呢，我们应该用这段经文来祈祷。我想你现在应该好好地为你自己祈祷，你究竟选择当那天你去见到耶稣的时候，是耶稣跟你说 What a pity， 你是得救的，没问题，还是他对他说 Hurry hurry。 今天我希望同你选择第二个，所以第一点就是不要过一个 What a pretty 的生活，一个很可怜的生活。这段经文呢，要我们每个跟从耶稣的人避免当我们那天去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说 What a pretty。 其实主耶稣曾经用过这个字 pretty 这个字，如果你看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富起来，我一向都不缺，而且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这个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pitiful。 留意主是讲着教会对耶稣信耶稣的人，上文下理叫我们要花点时间去思想一下，怎样不要过一个耶稣说可怜的生活，可悲的生活。主耶稣对七个教会的讲说话呢，次次都是直接他自己跟教会讲的，但是在这一段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耶稣是引用教会自己讲的说话，他是引用教会讲教会是怎样，他不是直接讲教会，他是讲引用教会讲教会是怎样。如果你在这个第二单章里面呢，就是中间那里呢，你打开的时候呢，就有个表、okay？ 在你的右手边有个表呢，就是这个表。在这个表里面呢，特别第十七节呢，其实是耶稣引用教会讲教会自己是怎样，教会看自己是怎样，教会以为自己知道是怎样。同时耶稣说，其实只有我才知道教会是怎样，只有我才看得准教会是怎样。你看回这段的时候，教会讲自己，耶稣引用教会讲自己，十七节讲什么？他说呢，教会说，因为你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富有起来，什么需要我都没有。教会讲什么呢？十七节上半句就是耶稣引用教会，教会讲什么？我是富足的，已经富有起来，什么需要我都没有。这个是希利文直译的，你现在是读希利文那个的编排，我是富足的，已经富有起来，什么需要都没有。我想跟你看这三句经文。第一，他说我是富足的，着重的是什么呢？我是着重那个是个 being 和 essence， 就是个本质个本地位。咁咧，第二句咧就系我已经富有起来咧，着重咩嘢咧？或者咧，广东话咧，我已经发咗达啦。我而家系发紧达，而且系发咗达添，就系着重嗰咩啊 ？doing， 即系我可以有啲嘢啊嘛，我系做啲嘢，以至我能够富有啊嘛。两句说话 ，being and doing， 呢样好重要。其实我哋人一个人咧就系得两样嘢啫，你个人嘅本质 being。然后呢，因为你有 being， 你就做那个 doing 出来，你做那些事，即是说呢， 即有时我哋话啲女人系好残鸡啊，你知咩意思嘛？即其实佢好残鸡意思，即系话佢哇吱吱喳喳好样咧。嗱，我唔系讲紧你哋啊，你哋好多姊妹大部分嘅姊妹，绝大部分嘅姊妹都冇残鸡嘅。我哋点解叫佢残鸡？因为佢本质系咁啊嘛，所以佢咪讲咯，讲好多嘢出嚟咯，叭叭喳喳啦，系咪啊？我哋叫嗰啲巴渣，嗰巴渣系因为佢残鸡，佢系残鸡，所以咧巴巴渣渣做出嚟嘅嘢巴巴渣渣。呢个其实都系咁讲。咁第三句咧，我什么需要我都没有。弟兄姊妹，当你听呢句说话嘅时候，你谂到边一个边首诗篇？我什么需要都没有。诗篇几多篇啊？二十三篇第一节讲咩啊？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啊嘛。即是说教会现在讲的就是说我呢就是好像上帝，所以我一样都不缺，什么都没有缺陷。教会讲的自己是这样，教会讲的好像他就是上帝，耶和华是我牧者，我不至于缺乏。没有耶和华牧者怎会就一定有耶和华做牧者，当然不会缺乏。现在他说 我就是耶和华，我就是那个牧者，我什么一点缺乏都没有。如果你将这三句连起来，本质行为带出就是说我掂，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知道亚洲的首富叫做李嘉诚，如果你是李嘉诚的仔，一出生就怎样，有钱是不是？所以我叫有钱仔、啊、所以如果我是李嘉诚的仔、你敢有、啊、这个就是 好听、啊、你敢是有啦，是不是？如果我是一个有钱，我一出世已经是有钱仔，这个是我的 being， 是不是？ 我老豆大把，是不是、所以我一出世我就叫自己是有钱仔，这个是我的 being。 好了，没错，如果这个李嘉诚的仔长大了之后好像李嘉诚一样懂得怎么去赚钱，他还有没有需要啊？没有啊，是不是？老豆大把身家，我又懂赚钱，好像老豆一样，我大把钱，我还有什么需要啊？ Being doing OK， 但是如果我是李嘉诚的仔李锦友，但是我出世之后我不懂赚钱，我是做二世祖，每一日花100万、啊、又不懂赚、啊、就将他所有的亿万的每一日花100万，终于有一日什么花光，是不是？但我又不懂赚、啊、我有没有需要啊？那时候我做了穷光蛋的时候肯定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什么需要都没有的时候是好是坏呢？弟兄姊妹，似乎因为 being doing 都没有问题，都够好的时候，所以我们不需要麻烦上帝，亦都不需要上帝的恩惠，对不对？自己可以搞，老底家教会就是这样， being doing 都好好，所以教会是没有需要，亦都不需要主耶稣来去帮我们。无怪耶稣在上一堂我讲的时候，他指出我们的光景是不冷不热，意思就是他们 compromise 妥协，苟且偷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一样都掂，我这个人又掂，我的侍奉又掂，我的工作又掂，我不需要上帝帮助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留在这样的光景，不单止我们教会讲自己是怎，教会以为自己知道，教会对自己的评价是因为他们以为知道自己的光景，但主耶稣反而告诉我们，知道教会知道，其实他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光景。 教会的光景是什么？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不需要多讲，大家都知道。但我想跟你思想困苦这个字。困苦这个字呢，同一个字在新约圣经呢，出现过两次呢。除了这一度用困苦这个字呢，就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我想跟你看看这个字怎样用，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我这人真是苦啊，这个苦就是这个困苦这个字。他说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按住这段上下罗马书上下经文，其实讲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 他意思不是说、我今天呢翻了很多天工，老板没出来给我，不是这个苦。他的苦不是说、我今天呢就、老婆呢没煮餐给我吃，所以我今天很苦。我太太呢就从来不煮餐给我吃，所以我不会投诉的。我自己吃就超咁，我做早餐嘅啫。罗马书讲我真是苦啊，个苦系咩苦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睇翻上文下理，系讲紧人罪带嚟嘅痛苦、困苦。我想教会唔知道自己嘅困苦系当教会忘记咗自己系一个罪人，有罪嘅困苦。所以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都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来过。我们忘记了我们仍然是罪人，没错，我们是蒙恩得救得称为义，但是我们仍然有罪的困苦。所以教会是一个天堂的地方，如果你认为教会是一个天堂的地方，你入错了。教会里面有仍然有人的罪、人的困苦带来的痛苦在里面。我想到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至十四节。当我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底家教会就好像这个自义的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有两个人去到圣殿那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属不属灵啊？好属灵啊，我感谢你上帝。但你继续看下去啊，我不是好像其他这样人勒索、不义、奸淫，又不是好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捐的都十分之一。弟兄姊妹，我都不敢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可以告诉你我有十分奉献，但我不敢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除了去看医生之前要禁食之外，可能都很少机会禁食。所以我都不敢好像这个法利赛人去到上帝面前，你看看我几熟练、几敬虔。十三节，个税吏远远嘅站住，举目都唔敢，抌胸口：神啊，开恩开怜呢个罪人。老底家教会就好似呢个自义嘅法利赛人，我掂啦，我有义啊。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以为自己好掂，完全忘记自己是个罪人，就好容易自以为意，忘记了自己的罪行、罪性，好容易去比较，由比较去到批评弟兄姊妹，亦都曾我想话俾你知，我都犯呢个错误嘅弟兄姊妹，因为我觉得我都几掂，睇下隔篱嗰个。看看旁边那个，可能他碰过我，切，没什么可能。又或者看看旁边那个不碰。但是这里对个人、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不要以为自己不行，其实我们真的不行，不要自意，以致我们能够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去批评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看完经文的时候，我立了一个字，我不希望以后再犯。我既然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我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好掂的人，我不忘记我自己一个罪人，我要逃避的是自义这件事，要更加去禁止自己去比较，而不比较的时候就不会去批评别人，不会去批评别人。如果不是，当我见到主那天，他会说 What a pity， 你的生命很可爱。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以为自己在属灵的光景的不缺乏的时候，亦都是耶稣有一天会跟我们说 What a pity。 其实我们自己看自己是绝对不够主耶稣看我们那么准。我再说一次，我们怎么看自己，其实是不够主耶稣看我们看得那么准。因为主耶稣看的，他的评价是真实的，是不虚假的。所以跟着你继续看这个表的时候，主耶稣就对教会一个评价，而且提出补救的方法。在十八节，我劝你，十五节我知道，第十八节呢，他就说我劝你呢，就买火中炼锻炼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眼药水抹你的眼睛，使能够看见，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愧不露出来。主耶稣清清楚楚知道每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是怎样。我们不是要问牧师你说我属不属灵，你要问上帝，只有上帝给你的评语才是真实，才是真的对症下药。而且不单止这样，主耶稣知道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缺乏的时候，他对症下药。我们广东人中国人说，你看回这个表的时候怎样对症下药呢？他说你的光景是贫穷吗？不用怕，不用累，跟我买火炼的金子看你富足。如果你瞎眼的，不用怕，你有缺乏不用怕，你帮我买眼药水抹你的眼，你就看得到了。赤身的吗？你帮我买白衣，你的赤身的羞愧呢就不再露出来了。老底家这个城市呢，如果你看很多释经书都会告诉你，是一个以财富、衣服、衣药出名的一个城市。财富、衣着、衣药出名的城市。我就想到呢，其实我们美国都有的。你讲财富，应该哪个城市我们会觉得是最有钱的？股票啊，在那里的 New York City 是不是华尔街啊，大把钱的地方。如果你说衣着呢，衣着可能美国没有，不过呢我们知道呢应该属于哪个城市啊，在 欧洲的话，巴黎时装嘛，是不是 Paris 是吗？那么衣着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这个 downtown 附近有个叫做 Illinois Medical District， Illinois Medical District， 这个所谓 Illinois Medical District 是为什么叫做个 district 呢？因为原来在 那个很小的区里面呢，有四间大医院在里面。VA Hospital、okay? Rush Hospital 这全部很出名的、Lake County Cook County I'm sorry Cook County 的 Hospital， John Stroger， 还有呢 University of Illinois、伊利诺州大学医院，四大的医院在这个的。在那里呢，每一天的估计是有75,000人呢在这四个医院出出入入的。当然可能很多是病人，不过有其他75,000人每日在那里出入。然后在那里工作的有29,000人，有30,000人在那里做工，包括医生、护士、实验生、 甚至幫你收錢 parking 那個。我覺得老底嘉教會呢可以說是這三個教城市的結合，所以叫做紐巴加、紐約、巴黎、芝加哥，老底嘉、紐巴加，差不多這樣的音。以為自己好像老底嘉的城市一樣，教會以為自己好像城市一樣，有錢、有健康、有名貴大衣着。但是主耶穌說，教會其實不是這樣，貧窮、瞎眼、赤身。但是主耶穌說完之後，話到給他們知道他們缺乏的時候，同時他們給他解決的方法、補救的方法。要留心的就是主耶穌在這裡說，他說我勸你們，你沒有留意這個字，我勸你們。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其實他不用勸的，是嗎？我命令你們要買、要穿、要抹，但是他為什麼會用我勸你們呢？如果你要直譯這句說話，就是我們彼此的勸勉， Take counsel together。 好像呢老底嘉教會坐在那個輔導員的那張個辦公室那張床上面，那個輔導員就跟他說，哎呀，我勸你都是這樣好一點。原來這個字彼此勸勉呢，在另外兩處的經文是這樣翻譯的，馬太福音26章第4節，那裡是講緊祭司和長老彼此商議要做什麼呢？殺害耶穌。同一個字，26章4節，彼此商議怎樣去殺害耶穌。然後呢使徒行傳第9章23節呢，就是講那些猶太人彼此商議怎樣殺保羅。兩次都是負面的，彼此商議是負面的，但這裡是正面。耶稣在那里 counsel 一个有需要的人，然后他说我劝你都是这样做好点。如果这个人不听劝的话，是很抵死。耶稣没有命令，耶稣是劝、翳、推、摸，希望你能够照他所说，免得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what a pity 的生命，可怜的生命。信耶稣之后，你的一生是怎样？其实耶稣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他要我们过一个是好嘢的生命， hooray 的生命。信了耶稣之后，他很希望我们是一个 hooray 的生命，不是一个可怜的生命。因为其实每一次，差不多每一次在七封信里面结束的时候，他都说一个字，得胜。得胜的呢就会得到我的应许。这七封书信里面呢，每一封结束的时候都有说，而在最后一封就是21节的时候呢，说两次。如果你看21節，得勝的我要賜他在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勝了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樣。兩次得勝。如果你留心，他說你們得勝呢，其實是因為我先得勝。我得勝坐在父的寶座與他同坐呢，所以你們才可以贏。即耶穌不贏呢，我們就不贏。如果主耶稣不是先赢呢，我们仍然都死在罪的当中。但是感谢神，他得胜，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你和我罪死，三天之后复活，升天而且再来，这个是他的得胜。所以我们跟从他的人呢，才可以叫做得胜的，没有他，没有我们。主耶稣在21节好像将一个担保给过我们，这班人可以做一个得胜的人。19、20节怎么说呢？ 我一起祷告，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吃饭。中文圣经坐席咧就冇咁好听，吃饭好啲，因为一讲吃饭咧，大家都醒啦。咁啊，一阵间我哋都要食饭嘅。佢话凡我所爱嘅，责备管教，发热心悔改，啲字唔系好难明嘅，弟兄姊妹，但系好难做得到，啱唔啱？而我想同弟兄姊妹花多啲时间睇二十节。藉此叫我們能夠信了耶穌之後，我們過一個人生是耶穌說 Hooray 的人生。十九節他說，凡我所愛的，我們很容易知道耶穌怎樣愛我們，是不是？我們寫在十架上，羅馬書第五章第八節，神的愛在十架上就在那裡顯明了，這個我們不是很難要明白的。但是怎樣去回應主的愛呢？弟兄姊妹，除了這裡講到熱心悔改之外，二十节其实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要请耶稣跟我们一起吃饭。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吃饭。吃饭这个字在希利文里面呢，其实吃饭这个字在希利文有几个字的讲吃饭的、中文是只有一个，吃饭吃餐，吃餐都代表，但希利文有几个吃饭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是特登用来那一天最重要的那一餐，就是用这个字吃饭。这个字弟兄姊妹，一天三餐，是不是对你来说一天三餐可能每一餐都重要、有些人是一天五餐的，我就一天五餐的，早上早上有招就吃招，没招就看有什么吃。下午有时候带个饭盒来跟那些牧师一起吃，夜晚就回家吃，有时夜晚不回家吃就在外面吃。另外两餐就零食，大概三四点的时候，然后夜晚呢，我讲完之后很多人就怕跟我说，牧师睡觉之前不要吃东西、对你健康不好的。说我吃过餐，那两餐零食呢叫做零食，所以没什么祈祷的、早晚餐就祈祷、所以我们叫那些叫零食，零食呢就好像不用借饭祈祷。弟兄姊妹，你那三餐哪一餐最重要呢？或者你那五餐哪一餐最重要呢？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你自己决定。但是其实当他用这个字，那餐最重要，你要请耶稣跟你吃那餐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他意思就是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你要请耶稣跟你一起做决定。在你生命里面你认为最重要的，你要请耶稣跟你一起过。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你要请耶稣跟你一起做，一起讲，一起思想，一起去安排。你要请耶稣跟你一起吃，一起做，一起祈祷，一起祷告，一起的分享，一起的思想，一起的安排。其实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很重要，但也有些东西不太重要，是不是？但你都要请他跟耶稣跟你一起吃饭，因为你要告诉耶稣是很重要的，我尊重你，因为你是我的主。吃饭呢，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是有类似的意味，就是我们吃饭不是只是吃饭，是代表友谊、亲密、信任，啱唔啱？你不是求其同一个人吃饭的，弟兄姊妹，啱唔啱？你是信得那个人，跟他有这个关系，跟他有些交情，你才请他吃饭的嘛，是吗？犹太人都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其实这一餐饭都是代表我们跟主的亲密，跟主的信任，跟主的交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每天去灵修，在你灵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你好像跟耶稣吃一餐饭， 在你灵修的时候，你觉得主同你很亲密，他好像你的朋友，你信得过他，他又信得过你。我们同主吃饭，请耶稣入来吃饭，这个是属于一个行动。而这个关键，我们为什么会请他入来呢？是因为在第二十节讲，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弟兄姊妹，是要你听到耶稣的声音，你肯打开这道门，邀请他和你亲密，和你发展个交易。其实听到我声音这句说话呢，在约翰福音出现过好几次，我读给你听。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开门的就及他们，羊也听见他的声音。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面，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最尾的时候，这段经文结束，22节讲什么？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圣灵的声音。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个图画，叫做 Light of the World， 是很出名的。下面那段经文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即是我可能你看不是看得很清楚，但如果你真的有这幅图画摆在你面前呢，是耶稣敲紧那道门。如果你留心到门呢，出面呢是没有门锁的，出面开不到，那门锁在里面，是要里面那个人开门呢，耶稣才可以进去。耶稣敲了门之后呢，出面是没有门锁的，他开不到的，是要里面那个人听到圣灵的声音，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他肯开门呢，耶稣才可以进入。当我们每日肯开门的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听到神的声音，圣灵对我们讲说话，我相信有一天耶稣跟你讲，你信了主后人生，因为你将我请入去你的生命里面，每一天跟我一起吃饭，将主权你生命里面任何最重要的交给我，那天耶稣会说 Hurry， 这个就是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用圣灵，透过圣灵对我们讲说话。我再一次强调，就是我们每日灵修读经祈祷很重要。如果我今天派一张纸说你过去七日做了几天灵修，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以前我们帮那些领敬拜的人做过这个 survey， 大概是 3.5 average， 就是说有些人七天做灵修，有些人是 zero， 所以中间就是 3.5 average。 弟兄姊妹，不要看轻这个请耶稣入来吃饭这个动作，不要看轻这个你安静灵修去听主的话语的时候，这个那段的时间，神是藉着那段时间跟你讲说，要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做人的心态、思想、行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